这块儿啊，有点可以商榷的地方。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它不和全世界现有的和大多数模式相同啊。它为什么不相同呢？它现在的上层建筑是个封建、奴隶和官僚资本这个相结合的结构，所以它这个地方呢，是完全的人治，它和其他国家有游戏规则的玩法不太一样。它现在这个经济的问题呢，主要是打破了基准的游戏规则之后啊，各个利益集团和派系胡搞，搞到最后甚至产生了利益集团和派系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这种激烈矛盾冲突导致了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民营经济极大量伤亡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啊，就或者说，几乎没有过。前苏联吧，它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啊，它是这个一党独大下的计划经济。而且呢，即便是他党内派系斗争得非常激烈，啊，也是类似于像，半奴隶半封建的这种模式啊。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苏联建立之前的俄罗斯就是农奴制国家，啊，他这个东西，实际上列宁和斯大林就是新沙皇嘛。啊，而且是铁血沙皇，是刽子手沙皇啊！这个情况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它实际上它的经济政体跟它匹配啊，它是计划经济。换而言之，这个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变化过来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奴隶经济啊，这个跟它的政权是匹配的。当然，它这块儿对国内盘剥的太狠了，然后导致了这个整个的政局不稳啊。随着这个阿富汗战争把他的这个国力透支到极限了之后，他就崩盘了嘛，啊，所以就形成了后来的独联体。那所以这个部分，这是一个符合这个就客观经济规律和客观政治规律的一个事情。那么，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还不太完全一样。他现在呢，中国的情况呢，四个字来概括，它叫正冷清热啊，就是说，他一方面想要极大量的发挥自己的这个经济热度，啊，经济优势，搞这个市场化啊，另一方面，他的这个政改呢，又不跟他相匹配啊，这个体制不转变，所以他脑袋是这个半封建半奴隶啊，然后还夹杂了一个这个，官僚资本的这个思维啊，极大的这个官僚资本的思维。然后呢，他的这个两条腿呢，居然是要市场化经济啊，这么两个东西。所以他是严重的这个脑腿不匹配。他这两条腿呢，打算往右走啊，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市场经济繁荣啊，这些民企的这个繁荣发展，他都是要往右走，但是他这个脑袋经常要求往左走，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最大化的垄断资本控制和赚取这个垄断利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大脑发布的这个命令和这个身体的这个需求以及实际的这个前进方向之间都有巨大的冲突，啊，不摔跤也就不正常了。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资本结构不合理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问题。你说它这里头国营啊、官僚、民营资本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这里面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里既有这个所谓的官僚资本，也有这种权贵资本。啊，还有这种包括了金融银行的这种金融资本啊，这些部分是占了它绝大的部分。那你民营资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作为这三大资本的一个下游下限， 啊，牙缝里塞的一点点肉丝儿出现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民营资本呢说成了是叫做资本，其实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讲民营企业家他的自己真正的这个资本来源，更多的不是他自己进行的可控制的这个部分，它更多的来源是什么呢？来源于这从利益集团或者是金融银行啊这些地方输送来的资本。他自己本身啊，他是利用这些资本来壮大自己的，因此上呢他不得不受制于这些资本。所以你说他自己有多少真正来自于民间的可控资本啊，这个是特别小量的部分。很多人卖房子卖地啊，攒出来第一桶金，然后进入到市场里面，这种情况呢其实是特别特别常见的这个民营这个经济体的现象。但是一旦它要扩大生产啊，它一旦要扩大发展的时候，它就会本能的去找钱。但是呢它上层建筑和这个经济结构决定了它没有办法从正常渠道找到钱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渠道，是指合理的这个社会化金融啊，它这个部分没有，它要么是从权贵那里啊，要么是从银行资本那里，或者是国营资本那里啊拿到它的发展的这个资金。所以也就是说，他头一轮的时候是他自己的钱啊，这个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起步。第二就是他靠着自己的钱起了步了之后，你看他二轮三轮四轮这样扩大的时候，你看他后背啊基本上都是外部的这种就是这三大板块的钱在介入，这时候他对民营资本的扰动就相对的比较大了。所以你看这个近几年啊，他一直在强调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个生存空间，一个良性发展平台，但是他为什么贯彻不下来？尤其到现在全国各地利用了比如说拆墙打洞、环保风暴啊，大量的在搞死这个民营经济啊，他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这个民营经济啊，中小微企业它就发展不起来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让中小微企业可以良性化发展的，首先一个就是资本通道它没有，第二个是它的政治通道没有，第三个来讲呢，市场通道它没有，啊，第四个来讲呢，原材料的这个通道没有。这四个大的部分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让这中小微企业得到良性持续的发展呢？所以呢，这近几年的这个经改啊，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举步维艰？首先来讲呢，第一个阶段他希望着通过这个政策调控啊，遏制所谓的国营资本啊、权贵资本还有金融资本的规模发展势头，还有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它上层建筑的问题啊，它到现在反腐还没有反完啊，这个整个的这还没有掉过这身子来，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部分的想法啊就不太容易实现。那么紧接着呢，他又推行了所谓的双创啊，这个大众创新是这个这是创业啊，这双创到现在实际上到各地落实的时候都变了形。为什么变了形呢？它一个来讲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嘛，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所以落地到最后的时候它情况也不一样。因地制宜的一个结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各级的领导官员他对双创的理解不同啊，所以他落实下来也不是一样。所以你看各地的双创口号和李克强讲的这个双创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啊，你这个部分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双创这个关键词你就知道了，它各地的做法和当时总理讲的这个双创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地方上对双创的解读。嗯，这个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本来是想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啊，形成一个对上述我说的这国营啊、权贵啊、金融啊这三个部分的经济结构体的反攻倒算啊，形成一个制约制衡吧。但实际上来讲的时候呢，他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在这个里头没有完成转轨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人家的这个发展是有良好优厚的土壤的。你现在呢，这个民营经济是在一片沙漠里发展啊，什么资源都是缺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要用一个贫瘠土地上面稀稀落落的这个产出物去包围一个肥沃土壤里树大根深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相对着比较难啊。这而且呢，这里头呢，就是我们讲还是用这个比喻，它的这个经济沙漠化越来越严重，这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环境沙漠化啊、荒漠化越来越严重，它是吻合的啊。在这个我们讲古人说天人合一嘛。它这个是完全吻合的。为什么吻合？就在这儿，就是说你沙漠里种不出来森林啊。同样的，这个恶化的这个经济结构啊，恶化了的这个经济现实的时候，它会使得你原来茂盛的森林这逐渐植被消失，这产生沙漠化啊。现在的这个里经济的下滑，包括说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之后造成的老百姓的这个购买欲望啊，消费欲望，这消费欲望指数的这个急速下降，消费能力的急速下降，老百姓开始这个舞弊吸售啊，这种情况都是证明了它经济现在实际上开始进入一个荒漠化的或者沙漠化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头呢，通过这个经济的荒漠化或者沙漠化反攻倒算过来的时候，它这种像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的这种畸形的国营啊、权贵啊，包括金融资本经济啊，这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制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看起来的这个东西就。他希望着说，我引入一条活水啊，来把这个沙漠对它进行这个浇灌啊，把沙漠变成良田。但是他引得下来这个活水吗？你看一看温家宝扔出来4万亿啊，这4万亿在2007年扔出来了以后，得到这4万亿的基本上还是这个国营资本、金融资本啊、权贵资本。他们这些啊，掌握了上层建筑、掌握了优势资源的这些资本，他直接就把这条水给截了啊，截到他自己那里去灌溉他自己的东西了。那么根本就没有达像这个温家宝希望的进入到他真正需要的啊这个地方，所以就根本没有阻止这个荒漠化的这个形成啊，时到今天也是如此。啊，你放的这个水的源头啊是有的啊，他现在这个准备放水放渠，他也有水坝啊，那么这个上面积蓄了大量的这个水源，但是你一旦开闸放水的时候，这个水到不了这个沙漠里面啊，半路上就被这些人直接开了槽子去浇灌自己的良田沃土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里头，它实际上对经济的这个正常或者说良性化发展，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这就是说，你实际上给到它的所有的希望治理沙漠用的这些资源吧，实际上就半道上就被这些已经形成规模气候的部分截流了啊。用不到真正的刀刃上去。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资源，你放的这些资源它 你准备放下去，那么人家觉得眼红，这些资源要给我用多好啊。于是他就通过自己的这个行政手段，或者说他掌握的政治资源能力，他就把你要放过去的地方直接让它干脆就消失。你不是想要饮水浇灌沙漠吗？那好，我现在干脆把沙漠就整个给你消失掉啊，没有了这个沙漠，你没有地方放你这块资源的话，你只能放给我啊。所以这次的包括拆墙打洞啊，包括这次的这个环保风暴一刀切，他为什么搞的是这个，就是说我大量的把你的民营经济搞死的时候，我就剩下这些这个国营资本的这个权贵资本的这个金融资本及其下属的这个相关利益单位，那你只能放给我，因为你没有民营资本作为你的承接方了。这种方式倒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啊，他倒过来玩这个事儿，供给侧改革，他直接把供给侧给你杀了，杀绝了啊！你这样的话，杀绝了供给侧，你真要发展的那一部分，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就一家做大啊，就我一个，那你救不救我吧？啊，你还要把我杀了的话，那就整个就全完了。那你不杀我的话，那你就把这个所有的配给资源都给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玩的是这套东西。我话回到这个最开始说的这个话，你看看全世界有谁敢这么玩啊？他这个时候通过政治保障啊，来极大加强这个国营资本、权贵资本还有金融资本的发展啊，让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种处于畸形化垄断化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不管是美国、日本、韩国啊，东南亚还是去西方各国啊，你甚至非洲各国他也不敢这么搞啊，对吧？那么做的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就是北韩啊，北朝鲜。但是北朝鲜他又不一样啊，他是一个纯粹的奴隶社会啊，他这块搞的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啊，他的这个经济结构就是一个纯粹的奴隶结构。所以从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金三胖这个最大的奴隶，他下属的这个七大附庸家族以及下边的这个31个附庸小家族的啊，那么就是说，换而言之，他这个阶级固化的比我们还厉害，他就在这扛着呗啊。那个老图那会儿不就说嘛，金三胖试图通过用核武来保证他金家江山的万年基业不倒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来讲，这是。在当今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这种纯奴隶制国家，这也是挺罕见的。那所以像北韩这样的纯奴隶制国家呢，到现在也可能世界上就他一家了啊。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北韩稍好有限啊，所以你现在还好像有个自由发展的这个空间啊，毕竟你说的500个大家族加底下这3000多个小家族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那个的啊，它的数量绝对值上都能够形成这种啊这种相对市场化的东西啊，这是我们讲叫相对市场化，它实际上还是阶级固化了之后的产物。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你说全世界啊，就算是有政治干预经济，它也不会像中国这样形成这种东西。